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七十集，魔头细数。若说两个人，殷侯还能把小四子还给展昭，这回就剩下他一个，总不能把娃娃扔在半路上吧，万一没了怎么办？小四子将捂着殷侯嘴的手拿开。 我们去看弟弟不？ 殷侯看着他，莫名就想到了展昭小时候，曾几何时，展昭还是这么个抱在手里乖乖叫他外公的团子，没想到一转眼就跟他一般高了，就快治不住他了。小四子见殷侯发呆，就叫了他一声。 大猫。 殷侯带着小四子往碧水潭的方向走。 你是小猫的表哥还是外公啊？ 你觉得我那么老？ 不老。 那可不，我要是做展昭外公得有多大？ 你有100岁吗？ 殷侯这下可吃了一惊，盯着小四子看，小四子小手一拍。 果然。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住的村里头就有个100多岁的老爷爷，他也这样子看我。 怎么样看你？ 总之就是和爹爹九九他们不一样。 你小子真人不露相，可以呀。 那是。 这事儿你别告诉别人行吗？ 小四子一手捂着嘴点头，一手伸出小拇指跟殷侯拉钩。殷侯乐呵呵跟他拉钩，心情甚好地抱着他去碧水潭看乌龟了。别说这小四子虽然没有展昭小时候那么聪慧机灵，但是天生纯良又乖巧，善解人意，很有些与众不同。展昭小跑着上了天山，就见灵堂门口有和尚诵经，灵堂里边气氛十分肃穆，门口天山派的门下各司其职，表情也甚是严肃。王洛带着个紧箍一眼看到了展昭，赶紧过了。 展大人有心了。 展昭对他拱手道谢安，王洛就让他里边请。展昭进门，一路有天山派弟子接待，到他行完礼上完香，转了一圈却不见白玉堂的踪影。 真是一根筋啊，以白玉堂的性格怎么可能在天山派灵堂里面等着跟江湖人见礼呢？糟了，跑不准外公比我先找着他。 展昭赶紧跑出灵堂问王洛， 白玉堂呢？ 太师叔祖刚刚才走，像是约了什么人。 他往哪儿走的？ 碧水潭的风。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这展昭啊和太师叔祖都神了。 陆峰正好从灵堂出来，听到王洛自言自语也甚是欣慰。自从白玉堂和空鹤一战之后，整个天山派的气氛都变了，连徒弟之间的关系都融洽了起来，开始彼此帮忙。看来众人的确从这场比武之中获益良多，天尊这次派白玉堂来解决这件事实在是高招，而且一点都没有强迫或者突兀的感觉，更像是润物细无声的浸透。看来天山派从此之后会结束内斗，大家会更团结，一起振兴天山派。这时陆峰就听王洛跑过来问他， 掌门，邱师弟上哪去了？ 秋凉。 所有师兄弟都上过香了，唯独他还没来。 不对啊，今儿一早就没看见他过来。 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陆峰赶紧派人去找，心中隐隐有些担忧。秋凉是比较听话的一个徒弟，而且与死去的两位师兄感情都不错，不至于连葬礼都不来参加。别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放下天山派众人寻师弟不提，单说殷侯抱着小四子到了碧水潭，却见潭边的一块山石上站着一个白色的身影，身边放着一个木桶。 这背影都比一般人要潇洒不少，随意一站就是万分的魅力，正是白玉堂。殷侯忍不住摇头， 天尊果然会挑徒弟，这姓白的小子真不是他私生子吗？ 白玉堂脚边的木桶里装了不少小鱼，他正随意抓起一条抛向碧水潭，露出了脑袋在碧水潭外边的大乌龟阿弟正张着嘴接小鱼吃，看来跟白玉堂已经混熟了。殷侯走到白玉堂身边，可算把小四子放下了，小四子就抓着鱼丢给阿弟。殷侯一见白玉堂在这儿呢，嘴角就露出了坏坏的笑容来，溜溜达达跑上前对白玉堂拱手。 节哀呀节哀。 有心。 我是小白，我久闻天尊大名啊，就是无缘得见。 殷侯顺手一搭白玉堂的肩膀，白玉堂倒是也不恼，只是觉得纳闷，这位表哥到底会不会武功。看着感觉高深莫测，但搭在他肩上的手举手投足间又感觉完全没有内力，能做到这样的必然要深厚纯正的内力，但这人看着很年轻。白玉堂倒是也曾经闪过一丝此人会不会是殷侯的念头，但很快被他自己否定掉了，因为天尊跟他描述过殷侯。 殷侯啊，奇丑无比，红眼睛绿眉毛，一头鸡窝一样的枯黄色头发，皮肤黢黑，骨瘦如柴，还穿得破破烂烂的，牙齿可黄了，脸还是歪的。 白玉堂行走江湖，倒是也的确听过有人将殷侯形容为罗刹凶神，于是白玉堂基本就将殷侯定位在瘦一点的张飞或者单薄版的钟馗那样子了，实在没法跟这位表哥联系到一起。 我师父大概过半个月就回来了，你没事的话可以在天山等。 白玉堂很客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人是展昭的表哥。 这小鬼不会是猜到我的身份了吧？听天尊说他脾气不怎么好啊。 哎呀，要半个月呀，半个月后我要和昭回开封府啊。 白玉堂听到后没做声，低头看阿弟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游到岸边来了，小四子边喂他鱼边摸他脑袋，阿弟显得很温驯。 哎，对了，半个月后你去不去开封府啊？ 啊，我去干嘛呢？ 我和昭还准备请你大吃一顿呢。 有机会的。 机会难得呀，你别看我这样啊，因为昭从小到大都是吃货，我可是烧的一手好菜呀，除了昭轻易别人吃不到的。 白玉堂看了看他，点点头。 哎，对了，你会不会做饭啊？ 殷侯八卦的小四子都扬起脸好奇地看他，想着要不要去捂他的嘴巴，不过貌似够不着。 不会。 啊，一看你就是君子远庖厨的类型，有空让你尝尝昭最爱吃的那个酱香鸭舌啊。 展昭喜欢吃鸭舌头？没见他顶过呀。 嘿嘿，你别看那小猫贪嘴啊，可是个挑食的，那舌头可娇贵，专挑好吃的吃，有几样他百吃不厌的，比如说清蒸螃蟹、西湖醋鱼、麻辣鸭脖子、爆炒螺丝、花雕虾、拔丝香芋。 殷侯熟门熟路给白玉堂报了百十来个菜名，白玉堂听了也没什么表示，似乎是盯着正跟乌龟玩到一起的小四子发呆。 哎，对了，你平时有什么兴趣没有啊？ 兴趣？ 比方说昭喜欢蹴鞠呀、下棋、看书、听书、钓鱼、打猎。对了，还喜欢看人做饭。你呢？兴趣？ 白玉堂盯着殷侯看，没说话。白玉堂沉默半晌，扬起脸看天空，他喜欢什么？ 哎呀，那么闷呐，没有喜欢的事情。 白玉堂性格还是比较内敛的，觉得殷侯有些多管闲事，就算有什么喜欢的事情也未必要告诉他。按照白玉堂的性格，如果换了别人早就一句关你屁事打发了，但是眼前这位表哥，白玉堂还是留了几分面子，